廊坊0316715530 715530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星空里梦想是写成满心放亮的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餐，我你都来听时空相见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？在半空半醒之间，我们忘了还有明天，忘了保留一点时间，好让这种感觉永远。迷迷糊糊睁开双眼，醒来你眼无踪影，再回到梦里，梦影相连。哦哦 我深爱的人。

去。往事如烟雨，不及别离时，徒留雪中情。雪中情，雪中情，雪中梦未醒。

怪，只是晚上寂寞难耐。 哎呦， 望着胸口拍一拍呀，勇敢站起来，不用心情太歪。 哎呀， 向着天空拜一拜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站起来，望着山山下海，哎呀，向着天空拜一拜呀，别想不开，老天自有安排， 会有安排， 老天安排小孩，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。 哎，这当然有分别了。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，笨小孩啊就叫 Andy。 该我了吧。好， 我、哦、他们说 啊，没有了。Sorry sorry， 笨小孩笨小孩。